娶妻妃就关起我们吧，你就大不该叫你奶奶尝尝的你饿着我一天吃不了那半顿饭呐、啊，一根肠子俺闲着半条，我说去孝敬你休了我吧，你休了我 陈爷他也不烦来也不闹，我的娘子把话讲岔了，你守着罢来你熬着点儿好，你熬的呀比人我做了官儿你就好了。 崔氏女们听有美招，穷小子讲话已经攀高，狗头怎戴乌纱帽，刘建邦怎穿大红袍，马蜂腰怎系雪花雨，狗蹄子等叶家的粉底儿唱，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，你的那把骨头就肿疼了。今天休了我两拉刀， 我要不休呢？ 你要不休，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。 朱麦春闻听心好恼，我一来一往的写休条，上写白上多白上，岳父岳母二年高，秀嫩女儿并不为这绝大并连仇，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，我打上绝母和手印，防备这个奸人头犯了，我忙把休书写完毕，怒冲冲就往那个地上跑，叫一声奸人你试过去，家长往里找紧一条。 崔氏女走上前慌忙见亲戚，你看他管调又管唱的那么有巧啊，手里拿着绣书他朝外走啊，他是大叫一朵就嫁了，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，嫁给那个石匠叫张石匠， 张石匠他拿了本本滚滚孩，本心眼儿你拿着他瞧，顶到头上他歪歪到他那嘴里爬化了，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，叫一声娘子你听着，好的咱有四十亩，吃喝穿戴我敬着你跳。 崔氏女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，好来也不做闹，早晨起来老有病，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，到了晚上他就干温面鸡蛋虾仁大炉子把面浇，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，啪嚓起来直上锅道上用他吱吱啦啦炸烫到，吃了一个包喝了一个包，在那头就把石匠的叫醒闹，你个

劝你细心受着想，你若是歇了怎能对得起受苦的人和共产党，你若不信无辜天命负刑场，就 Thank you. 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，恨把天脸说，好好好，你一说。